嘿嘿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JQ Talk， 我是 JQ。 JQ Talk 是个什么都可以说，什么都可以聊的地方，觉得不厌烦的话就可以按下 follow 键来关注 JQ 哦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了解自己。我们对人生感到迷茫，对自己还不够了解的时候，通过回答一个28道题的普鲁斯特问卷来看看自己吧。问卷只是了一个了解自己的通道，具有参考价值，自己的人生还是要自己把握啊。所以有兴趣的你们可以继续听下去哦。普鲁斯特问卷是一个用来调查答题者的个人生活方式、价值观、人生经验等的一个问卷调查哦。接下来 JQ 会阅读这28道题，让我们仔细聆听，思考一下自己这28道题的答案吧。想要思考的你们可以在问题结束后按下停止键哦。让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第一道题，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么样的？第二道题，你最希望拥有哪一种的才华？第三道题，你最恐惧的是什么？第四道题，你目前的心境怎么样？第五道题，还在世的人中，你最钦佩的是谁？第六道题，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？第七道题，你自己的哪一种特点让你感觉最痛恨？第八道题，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？第九道题，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？第十道题，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？第十一道题，你最奢侈的是什么？第十二道题，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？第十三道题，你认为哪一种的美德是被过高的评估？第十四道题，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？第十五道题，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并不满意？第十六道题，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第十七道题，在还在世的人中，你最鄙视谁？第十八道题，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特点？第十九道题，你使用过最多的单词或者是词语会是什么？第二十道题，你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特质？第二十一道题，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？第二十二道题，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质？第二十三道题，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？第二十四道题，你 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者东西是什么？第25道题，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？第26道题，如果可以，你想改变你家庭的一件事，那会是什么？第27道题，如果你能选择，你希望让什么东西重现？第28道题，你的座右铭是什么？这28道题，你都有答案了吗？想看文字版的问卷，可以在搜索引擎中寻找普鲁斯特问卷，这就有咯。让我们换个心情，让我来分享我自己的答案吧。第一题，我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尽力的去生活，活出那带点遗憾的人生。我希望自己到老的时候不枉此行。第二道题，我最希望的才华是全能的才华，我希望自己都会一点，也都精通一点，让自己可以被别人需要。我最恐惧的会是什么？我最恐惧的就是自己心里所制造的压力，自我的脑补会使得我自己的生活一团糟一团乱，使得自己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得不到解脱。我必须要克服这一个的恐惧。第四道题，我目前的心境怎么样？心境，我还在寻找自己的目标以及人生价值，我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动力，活得有意义，这是我的心境。第五道题，我最钦佩的人或许是有自信且有能力的人吧。那些人总会觉得他们身上带着光芒，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星星，那耀眼的星星。第六道题，我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可能就是活下来了。酸甜苦辣的人生我并没有经历了太多，可是我很感谢自己，却没有因为自己的脑洞、自己的脑补而放弃自己的人生。我很幸运，我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出生了。第七道题，我觉得我最痛恨自己的特点可能是，也就是没有动力吧。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的活着，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，每天被疲惫所占据的思想， Oh my god， 我真的很不喜欢。第八道题，我最喜欢的一次旅行也不算旅行，可是那是跟教友一起到附近的民宿，一群人一起度过温馨浪漫的圣诞节，大家一起唱着诗歌，一起敬拜着上帝，一起玩着游戏，一起弹着音乐。回想起来还是会笑呢，这或许是我最无忧最快乐的时光了。第九道题，我最痛恨的别人特点，或许是批评吧，玻璃心的我无法接受批评，没有错，就是批评。我很介意外来的声音以及眼光，所以我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。可是这玻璃心我必须得改变啊，不改变怎么在这社会上生活下来，你说对不对？我得改变啊。第十道题，我最珍惜的财产可能是个人情感吧，不管是亲情、友情、 爱情、个人情感，我很感谢自己。其实我没有让自己活成得很双面，即便知道这世界上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面孔，可是我面对自己，我并没有忘记我还是那个单纯的我。我不想让这个社会来荼毒我自己的情感，即便双面，我也要活得我自己。第十一道题，我最奢侈的可能是有机会留学吧。我很喜欢在外面的自己，在外面的自己又独立又有能力，会努力去创造一切，会努力去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什么都自己来，什么都知道，很愿意为了生活而去生活。我很喜欢那时候的自己，我也在找机会再次成为那样的自己。第十二大题，我认为最浅的痛苦，对，就是玻璃心。自己被批评的时候，心里可能是相当的不好受，可是吧，我每次都告诉自己吃苦当吃补，有用的意见就接纳，即便在受外来的眼光以及声音影响，可是我也要让自己的心理变得更加的强大。你认为哪一种美德是被过高的评估高尚吗？我认为自己的人性本恶，不应该这么说，我认为人性本恶不是不无道理，人的欲望是一个万恶根源，在任何的事情上并没有人都能如此的高尚，每个人都带点自私，带点那么的一点坏坏的基因，所以可能高尚是我认为被过高的评估吧。我最喜欢的职业，那就是第十四道题啦。那当然是学生啊。进入社会的自己总觉得到读书时间其实应该好好的享受，努力的生活，努力的去享受当时的生活，可以不用理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好怀念那时候的自己。十五道题，我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的一点可能是分布于全身的脂肪吧。好吧，因为这一次的疫情，谁适当的减减膘了，不然再这么下去，我的天哪，不敢想象啊。第十六道题，我最后悔的事情是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的相处，恶言相向，让我错过了与他最后谈话的机会，陪他走完最后的人生，或许也会让自己过得比较好吧。第十七道题，还在世的人中我最鄙视，好，鄙视的人呢，就是诈骗集团的人啊。每天接到那些诈骗集团 ，Oh my god， 那些电话都说，哦，我的妈被绑架，哦，我的孩子被绑架。Hello， 这些人，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、这些想法动在自己生前的道方式上吗？可以不要去榨取别人的劳动财产吗？我都觉得这几个真的是，唉，好吧。钱是每个人都需要去，哎，真的是取之有道，这也是个道路啊。可是我真的很鄙视这种人，好吗？第十八道题，我喜欢的男性特质可能是愿意花心思在女生身上，而且他很专一，不是那种什么中央空调，好吗？独立自主的男性，暖男。我还蛮喜欢的，可是吧，我就是因为身边没这种人，所以才会喜欢，对吧？要身边有了这种人，可能会喜欢那种什么大男子主义啊，或者是什么霸道型总裁之类的。 可是好吧，我不喜欢那一种，我喜欢那种被人呵护的感觉。第十八道题，错，应该是第十九道。我使用过最多的单词，好吧，我去微信找了找，全是哈哈哈哈。别怀疑，真的是那个哈哈哈哈哈，口和哈，那真的是化解尴尬的一个神奇的语句，也不是语句，单词。真的，你每说一道事情，就是哈哈哈，我觉得还好啦。哈哈哈，哎，我这觉得不错，哎，你这理由不错，哈哈哈，哎，我觉得那家甜点店还不错，哎，都可以用话，就算严肃的口气，哎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得改变一下，哈哈哈哈，这是我的意见，哈哈哈哈，虽然吧看着不咋严谨，可是多少能化解我自己所脑补出来的尴尬。像说我有那种很好的朋友跟我说，你可以不要再哈了吗？这不是重点。但是好吧，老子就是习惯用，你怎么样？第二十道题，我最喜欢女性身上的特质，可能是温柔吧，因为我觉得温柔离我有点远，我并不是那种真的能够很温柔细心的人。 JQ 吧，要上得了厅堂，上不了，要入得了厨房吧，他也入不了，所以女性吧，要像刘涛那种，我就觉得他完美，真心我很欣赏刘涛，又会唱歌又会演戏，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。好吧，努力往他的方向迈进。第二十一道题，我最伤痛的事情会是没有好好的陪父亲，应该怎么说，父亲离开家的那两年，我并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他，那时候的自己思想并不成熟，认为他对不起自己的妈妈，却没能陪他好好的一起吃顿饭，好好的一起生活。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在我心里的分量是如此的重。每次想念他，我都能怀念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玩，当我在看恐怖片的时候，我父亲握着我的手，遮着我的眼睛，让我不看那些血腥的画面。或许吧，就是人在失去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应该要珍惜。第二十二道题，我最看重的朋友特点会是气场合得来，能够舒服的相处。其实特点吧，其实也没啥特点，我的朋友各式各样，什么都有哦。我最看重不说脏话的人，说脏话的朋友一律好像都不咋啦，喜欢都不怎么深交，因为觉得脏话吧有一点点粗俗，张口闭口都来一句脏话，干你娘那种就不行，对吧，草泥马那种还可以勉强接受，就剩下过于粗俗的。好吧， JQ 真的不咋喜欢，毕竟我自己的家庭是说了脏话绝对会被修理，从小到现在，所以我就对说脏话也不是什么有很好的感受。第二十三道题，我最终最爱的人或者是我，可能是最爱的可能是自己吧。我其实不怎么容易跟人家相处，我对于别人所怎么讲，他们所提供的分享，像邻居其实他都会送点糕点什么，我总是想回点什么，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够回礼。我总觉得吧，好像不回点什么不好，可是回点什么的话总有点客套，所以我不容易去想要去分享自己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我 既然分享，可是我又怕不喜欢。我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做自己烦恼？我要为什么又要做别人的困扰呢？所以可能我更爱的会是自己吧。Maybe， 也许。第24道题，我希望以什么方式死去？可能是睡梦中吧，或者是因为自己生病啊，或者是生病晚期之类的，我不想要苟延残喘的活着。我其实开开心心活着也挺不错的，但如果没有那个机会了，那就让我在睡梦中离世吧，可能痛苦会少一点。第25道题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让我感到最快乐？那肯定是梦里啊，自己的理想梦里当然是最快乐的时候啊。自己想干嘛没人知道，也不用怕别人的批评，也不用怕别人的眼光，每天自己回想起来都会呵呵呵的那边笑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第26道题，如果你可以改变自己家庭的一件事，那会是什么？我希望能够改变家人的窥探欲。其实吧，我有些事情我也没有很愿意跟家里人说，像我这个做 podcast， 我也其实没敢给家里人听，然后就其实会忙着写稿，忙着剪辑这个音频的时候，然后家里人就会每天来房间看一看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你都在忙电脑？但其实吧，电脑开的也不一定是玩好吗？就觉得自己，我不想被家人给看透吧，感觉他们，反正我就不想给他们知道，就怕，或许是怕被他们笑，被他们批评。毕竟小时候的感觉都，小时候自己的童年就是个喜剧，画个画给父母笑，唱个歌给父母笑。就觉得吧，没咋信心，所以我就不喜欢给他们知道我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决定，重大的决定除外，但这种小的决定，我还是不怎么喜欢跟他们说。就希望吧，自己有点小成就的时候，能够再告诉他们，这样我也不怎么的。后悔吧。第27道题，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希望什么能够重现？当然是读书时刻啊！我希望，也不能以现在的思想吧？不对，如果重现的话，就是以现在的思想，我想回到我的中学到大学这段时间吧，因为其实只有毕了业。进了社会才知道，读书是真的是最幸福的时刻。既然时间一直往前走，虽然我只能怀念，时常并没有后悔药，但有机会它能够重现，我当然想回到那一个时候，让自己把握好当时该把握的东西。第最后一道题，第28道题，我的座右铭是什么？人性本。真的，我认为其实人之所以会变坏呀，或者是违背现在所认为的道德约束的念头，是因为其实人的潜意识中就肯定会有坏的 DNA， OK， 坏的意识。所以其实想吧，让人成为圣人是不可能的，人要成为完全的好人，这也不太可能。所以其实才会有所谓的福报，就是你付出施比受更有福，来累积自己的福报，才是有一定的道理。因为人他有恶的根源，他也肯定有善的根源，所以我的人生座右铭或许会是人性本恶。其实你听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其实 JQ 是算一个偏向悲观的人吧，我会思考比较多，然后很多事情其实会想到最坏的打算，来评估自己的承受能力，过后其实才会做出这个决定。虽然吧，这样的生活有点累，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避免到很多 out of control 的那些失望。 那你呢？你的答案跟我有什么异同？我们也可以通过说明栏的邮箱来分享我们自己的心得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